偶奇遇记二。匹诺曹真的上学了，念书非常用心。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一个学期过去了，他考了第一名。匹诺曹刚上学的时候，小朋友们都觉得很奇怪，咦，这是怎么了？一个木偶跟咱们坐在一起念书。有的小朋友拉拉他的衣服，有的小朋友摸摸他的帽子，还有个小朋友真顽皮，在他的鼻子上画胡子。可是现在匹诺曹快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，你们还记得吧？他爸爸说的，要是匹诺曹学到很多知识，懂得许多道理，就会变成真正的孩子。别说匹诺曹有多高兴了， 明天我不再做木偶了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孩子了。 他准备明天开个庆祝会，请全班的小朋友来参加，小朋友们都答应了。只有一个绰号叫蜡烛心的，匹诺曹没找着他。蜡烛心是谁呀？他是匹诺曹的同学，一个最贪玩的孩子。匹诺曹找呀找，一直找到天黑，才看见他在一个马路旁边待着。 蜡烛心，你待在这儿干嘛？ 我在等车。 等车干嘛？ 我要到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 那么很远很远很远的是个什么地方呀？ 那儿叫玩具国，这个玩具国里没有学校，没有老师，也没有课本，只有玩具，有几百种几千种玩具。 那里的孩子不用上学，不用念书，也不用做功课，一早起来就玩，一直玩到天黑，一年365天，天天是星期日。我的好朋友，你也去吗？ 匹诺曹听蜡烛心这么一说，心里痒痒的，真想到这个玩具国去瞧一瞧。 可是他想到明天就要变成真正的孩子了，摇摇头说，我不去，我得赶快回家了。 蜡烛心一把拉住他， 你急什么？一会儿车子就来了，你送我上了车再走行吗？ 哎，玩具国可好玩了，你不去真是个小傻瓜。 那儿真的很好玩吗？ 当然好玩喽，匹诺曹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 这时候车子来了，车子由12对驴子拉着它，上面已经坐着许多孩子。蜡烛心一跳跳上车子，一个劲儿地向匹诺曹招手。 匹诺曹，快上车呀，玩具国天天都是星期日，咱俩一起玩个够。 这一来，匹诺曹把明天要开庆祝会，变成真正孩子的事儿全忘了，急忙跳上车子，跟蜡烛心并排坐着。车子走了一夜，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到了玩具国。玩具国里真的到处是玩具，匹诺曹、蜡烛心他们一跳下车就玩起来，玩得可痛快了。他们在这儿玩了几个月，一天早上出了件怪事儿。这天早上，匹诺曹醒来，抓了抓头，奇怪，他的小耳朵长成驴耳朵了，长长的，尖尖的，上面长满了毛。匹诺曹伤心极了，可是让他伤心的事情还在后面里。过了2个钟头，他觉得自己的两只脚站不住了，两只手往地上一撑，变成了一头驴子。 蜡烛心呢，不用说，也变成了一头驴子。 现在匹诺曹是驴子了，一个马戏团把他买了去，叫他跳舞演戏。可怜的匹诺曹，他整天挨打挨骂，学了好多时候才学会了跳舞演戏。一天晚上，著名舞蹈明星驴子匹诺曹要上台表演了， 它的耳朵上插着山茶花，猎毛上扎着红丝线，尾巴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带子，打扮得漂亮极了。匹诺曹演了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，演得非常精彩。剧场里的大人小孩一边拍手一边叫好。匹诺曹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往台下一望，啊，瞧见了，瞧见了，坐在远远的一个位置上是爸爸，是他可怜的爸爸。 爸爸，爸爸！ 匹诺曹大叫起来，他真想一下跳到爸爸怀里去，真想爸爸来救救他。可是，他现在是一头驴子，爸爸怎么认得他呀？匹诺曹这么一叫，可闯下了大祸。马戏团的老板走到台上来，狠狠地打了他一鞭子，把他的一条腿打伤了。你们想，匹诺曹还能跳舞演戏吗？马戏团老板什么也不给他吃，让他饿了一夜，第二天把他卖了。这头驴子卖多少钱呢？一个小老头说， 5块钱。 5块钱？谁要买呀？这头驴子伤了一条腿，不会拉车，不会拉磨，卖1块钱吧，我买了去剥了他的皮，做一面大鼓敲着玩。小老头花了1块钱买了一头驴子，不对，他花了1块钱买了匹诺曹。匹诺曹听见小老头说要剥了他的皮做一面大鼓，咚咚咚咚咚咚，整天让人家敲着玩，该有多伤心呀。他想，那天晚上要是不听蜡烛心的话，不到玩具国去那就好了。可是现在来不及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。匹诺曹让小老头做成大鼓了吗？明天再接着往下讲，你们就知道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